包香烟，而你也穿错了高跟鞋。失眠，感觉被打回到了起点，我的明天就被你全部毁灭。啊，可怜我走不进你的世界，可怜我的可怜我心碎了不止千遍，你没感觉，这份爱怎么给断了线？就注定了失眠，感觉被打回到了起点，我的明天就被你全部毁灭。哦，可怜我走不进你的世界，可怜感情的世界，我越过了界，还能不顾一切继续为爱继续冒险。可怜我走不进你的世界，可怜我得不到你的永远，可怜我心碎了不止千遍，你没感觉，这份爱怎么给断了线？可怜我走不进你的世界，可怜。 19年前的今天，2002年的7月16号，齐秦发表了《呼唤》专辑，这是里面的同名主打歌曲，叫做《呼唤》啊，这是他的中后期的一张重要的专辑。在这19、20年里，那么除了这张专辑之外，他还发行过一张数字专辑，还有一张呢是翻唱的专辑《美丽境界》啊，一些零星的单曲啊。不过呢，他现在依然是活跃在舞台上面哈，状态非常的好。接下来我们去1998年听听当年的一首热门的对唱作品，张学友、郑中基、许志安、甲乙丙丁。 在安全主义的哭泣，孩子提出随地闪亮街上恋人眼睛，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

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 王菲的一首经典的普通话的歌曲《矜持》，选自她1994年的《天空》专辑当中哈。这张专辑呢，可以载入中文歌坛史册的哈，首首都非常的经典，值得珍藏哈。稍待一会儿将会听到本周 Top 40排的第五位的一首 OST， 来自周深的《绝恋》。这里是70正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朋友们。 迟迟不见，未曾改变。前世诺言，化一缕烟，辗转难眠，谁藏心里默念？今已是何年？红影落残缺，故作旧人念，手里断的线。 神州同步音乐共享中国歌曲排行榜。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回到20年前，来听一首经典的作品，那来自周杰伦史上最经典的专辑《范特西》当中的《简单爱》。 说不上为什么。 周杰伦简单爱，马上将要听到的是2003年 SHE 的 Superstar。SHE Superstar 进入到新千年之后的这21年，中文歌坛最厉害的两支女子团体，一个是 SHE， 另外都是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Twins 啊，一个三人组，一个两人组啊，他们都是成立于2001年，距今20年了。Twins 最近还有新歌啊，排在第24的，很高兴认识你。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05年的《莫斯科没有眼泪》。 明天的离别在莫斯科的深夜，一列列军队在街上森严戒备，这里没人察觉谁又爱上了谁，因为苦难不使人崩溃，感情上若习惯防备，寂寞就多一道蔷薇，爱情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就是罪。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你冷得好憔悴，单身的我原本以为可以一辈子不跟谁。莫斯科没有眼泪，我却流泪，不住哭的赞美让我付出不怕心碎，是你 界再不就能全身而 解忧杂货店的宣传曲，由韩寒作词，李健作曲，李健和王俊凯所演唱的《雾中列车》。在这首歌曲里面，两个人的声音有点傻傻分不清楚啊，融为一体了。李健还引用了日本民谣《海滨之歌》在里面啊，听起来啊非常的

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中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慢慢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梁静茹的暖暖，她的夏天代表作叫做宁夏，冬天的代表作呢就是暖暖啊，冬天版的宁夏啊，这是宁夏的姐妹篇。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网，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啊。好，这个小时的结束曲为大家带来去年年末推出来的一首歌曲啊，这是张靓颖和摩登兄弟刘宇宁为电视剧《有匪》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无华》。稍后我们全国版再见吧。 岁岁新年吹落窗，想问你平安却不敢，此生第一次胆寒。 半生少年如梦千帆，灼灼星光去不散，此生既有了这牵绊，我怎好独自安然。 还没带你纵横青山， 还没将你的发亲吻，还没好好在这纷乱里纠缠，欠你那把都还没还。 挥挥江湖与你魂气不曾盼，等我替你踏遍天涯， 江山为你愿把热血洒，管他又是谁的天下。 几行纸屑飘到哪里才是家，不如让我把你融化。 当春艳阳无心却化作前世的铠甲，将你的发亲吻，还没好好在这纷乱里纠缠，欠你那把都还没还。 挥挥江湖与你魂气不曾怕，等我替你踏遍天涯。 巍巍江山为你愿把热血洒，管他又是谁的天下。

最幸福的风格。 这是汪苏泷跟 By Two 所带来的有点甜，这首歌有九岁了哈。听完了这首甜甜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安排的是一首呢刚刚发表的对唱作品哈。这首歌呢像是茶或者咖啡，有着深沉的听感跟悠远的回味啊。毛不易跟中岛美嘉，生活在别处的你 Another Me。 像谁起飞的易老官，你偶尔这样感叹，被现实裹挟轮转，一日三餐奔波又烦，你眼下命运的为难，其实已足够勇敢。 君が勇気なく眠り朝を迎えても、必ず愛は広くなってるから。 但你的心会是借着风的船，翻越了巨浪，仍有不息的期盼。 我们听到这是刚刚出炉的由中日音乐团队联袂啊特别呈现的一首合作曲目，叫做《生活在别处的你 Another Me》，由中国的歌手毛不易和日本的歌手中岛美嘉所共同带来。另外呢还有日本的指挥家音乐制作人城之内美沙担任编曲制作啊，很好听的一首很温情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廖俊涛本周中歌榜新歌六号推荐的一首作品，叫《我们的告别信》。 燕子划过秋分的九月，蝉鸣宣告离别，再见有你的夏夜，我们分享彼此的心愿，细数未知的明天，再见可爱纯真的容颜，你永远都是嘴角上扬的少年，知道吗？能改变世界，我们相拥告别，纷纷散落黄叶，轻描淡写的回忆，生活的温泉。或许某个明天，某一张侧脸，不经意的出现，我多希望那是你，我熟悉的朋友。是像海角或天边还原我们最初的誓言，你永远都是顽强叛逆的少年，不是吗？想改变世界，我们相拥告别，我多希望那是你，我们相拥告别，纷纷散落黄叶，轻描淡写的回忆，生活的温泉。或许某个明天，某一张侧脸，不经意的出现，我多希望那是你，你永远。 廖俊涛，我们的告别信啊。廖俊涛和之前的毛不易呢，都是四年前参加了首届明日之子。那么四年之后呢，两个人都有了不同的发展的脉络。去年廖俊涛再度参加明日之子之乐团季啊，在他的乐队决赛亮相之前，他写了这首歌曲啊，作为今年他的专辑石缝里的情书的第一主打歌啊，亮相给大家。本周的新歌六号，请大家多多支持哈。这个廖俊涛呢，哎，我看到他这个出生长大的地方就格外的亲切，跟我一模一样。他是出生于重庆市的北碚区，北碚啊，不知道中学是不是跟我是一样的，读西南大学附中哈。我们从小都是在北碚区长大的，有非常美丽的嘉陵江，还有每年都要爬很多次的缙云山。接下来方大同、王力宏 Flow 2016年啊。 跟着我走，这么自由，这么自由。

真情告白，假装冷眼旁观，怎么还不拆穿？ 一位是中国歌手萧敬腾，因为是韩国的超人级的歌手郑容和，两位首度的合作，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没有办法正式见面，所以呢，所有的讨论跟录音工作都是通过电话还有邮件的方式来完成的哈。性爱条款选自郑容和进军中文歌坛第一张的唱片 Stay in Touch。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1997年张惠妹的第二张专辑《My Boy》，当中有她的师父张雨生作词作曲制作的这首歌曲《一想到你呀》。中歌榜正在直播啊！

住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营造一万亿归宿。 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 第30位，刘珂已提诗侧畔。 一纸一言从何处，天吹皱眉心间。 第29位，余文文要不要。 Take a time, 第28位，杨坤娃娃花衬衫。第27位，窦靖童乐园。第26位，万物于真 Doe Boy 大卫时尚。 上一个季度的时尚还没穿过就成了时尚，一个满城的菜市场怎么还是失望。 第25位，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 第24位 Twins 很高兴认识你。 亲爱的你现在好吗，那些愿望实现了吧。 第23位达达乐队致某人。 没有被人关注。 第22位水木年华感谢生活。 吼呀吼呀吼呀吼呀吼呀吼呀吼呀吼呀。 第21位诺尔曼鲸鱼之死。 Can you hear me?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周末快乐。下面这首歌曲比较少在节目当中播啊，这是16年前张杰的第一张专辑，叫《第一张》。他在04年拿到了《我心我秀》的全国总冠军，然后签约了上堂啊。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和许慧欣合作的《爱的奇迹》啊，许慧欣呢和张杰那时候都是属于啊环球体系下面的歌手，许慧欣正在被热捧，然后呢和张杰一起来合作，看得出当时环球体系对于张杰的重视哈。我们来听《爱的奇迹》。 对你有种感觉，说不出的喜悦，有句话想对你说，不敢开口。 我有一种感觉，你对我很特别，有句话想对你说，让我开口。我想了好久， 总没有借口， 爱没有先后， 爱不需理由， 让我告诉你，不再犹豫。 说我爱你，让爱出现奇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题，什么原因？在意， 说我爱你，让爱带来奇迹。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勇气，新的世纪。谁先说爱你都可以？ 种感觉，说不出的誓愿，有句话想对你说，不敢开口。 我有一种感觉，你对我很特别，有句话想对你说， 让我开口。 我想了好久， 总没有借口， 爱没有先头， 爱不需理由， 让我告诉你，不再犹豫。 奇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题。什么原因？怕你会在意。 说我爱你，让爱带来奇迹。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勇气，新的世纪。谁先说爱你？ 爱你，让爱出现奇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题。什么原因？怕你会在意。 说我爱你，让爱带来奇迹。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勇气。新的世纪，谁先说？ 张杰跟许慧欣的一首《爱的奇迹》啊，张杰排在前面是因为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张杰的专辑当中。接下来是齐秦跟许茹芸的《放任分离》，这首歌也不常听到齐秦放在前面是因为这首歌呢是收录在1995年9月份的齐秦的《痛并快乐着》的专辑当中，这是一张大热的专辑啊。当时跟刚刚出道不久，因为许茹芸是那一年6月份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讨好》，所以呢许茹芸在95年是纯纯的新人啊。 想走也可以，不想离去也可以，只是别对我叹息。门外的风雨煽动心情做到底，这一切都没道理。 就是要你的东西，总是让我想着你。爱的无结局，好过醉在痛苦里，我的快乐很空虚。彼此都在压抑，西风开始哭泣，又怎么能面对 心中乱的可以，如此千头万绪。 琴许茹芸放任分离，选自1995年齐秦的痛并快乐着的专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一首翻唱，How Z 和少年他两组歌手一起翻唱2000年新加坡的组合梦飞船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叫做不值得。 除了想你，除了爱你，我什么什么 都说你打错了。 着急一定很快乐。你们发生什么？还是你接了他什么？用什么舍不得？他不住这里，你却非找他不可。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你到底是谁？ 我们听到这是20年前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打错了》。蔡健雅创作上的才气跟灵气跟王菲的声音的特质非常的贴合。在那一年呢，我记得蔡健雅推出了这首歌曲的英文版本，叫做《It's Your Chance》。另外 Tanya 呢刚刚推出了一首新歌，所以结束的时候呢，我想把这个播放给大家。这是她时隔3年新专辑的亮相主打歌曲蔡健雅的《出走》。我是麒麟，周末快乐。以上是中歌榜，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拜拜。 雷雨过后出现了彩虹，掀开被窝终于可以出走，放松皱起的眉头，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梦，我在做自然该有的生活。啊哈哥，脸带着微笑，床前抱外套。I'll go, I'll go, I'll go,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